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好好学习来预测，独立实为第一课，家中无人引骚扰是两个笨贼也忐忑。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安城的百姓故事。正所谓说来容易做着难，在咱们生活中那些个大大小小的，甭管是寻常的还是少见的事儿里头，又有哪一件事一上来就能够上手的呢？更何况今儿咱们要说的呀，还跟不劳而获有关。没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么俩笨贼。 妈， 哎呦，这又是要干啥呀？ 您跟我爸怎么这么狠心呢？你们俩外出玩去了，让我一个人跟家里好好学习。 爸爸， 你不知道吗？那个不会休息的人，他就不会工作；不会游玩的人，就不会学习。所以说呢，那个我就想跟你一块儿玩，等我心情舒畅了，我回来，就好好看书，行不行啊？ 爸爸，问题是。这多少天了，你就一直在玩在休息啊？你想想，你今年都17了，以后咱这家业还等着你来继承呢。所以你爹对你管教严厉一些啊，那也是有他的考虑的呀，你要理解你爸爸，知道不？ 知道 啊， 理解爸爸。 哎，对，以后啊，哎，你想啊，等你啊，以后挣了钱了啊，考上功名了，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什么时候玩不行啊？现在正是好好学习的时候啊，乖，在家里待着一会儿啊，爸爸妈妈出去给你买点小玩意儿回来，好不好啊？ 不好，不好，你们俩出去玩去，让我一个人在家待着，啊，不好。 这，哎， 你说我要学好了怎么办？每回就你们出去玩去。给我带点小玩意儿，我不要小玩意儿。 哟，乖乖， 我就说这回我要把张先生那个把那个作业完成了怎么办？ 啊，这好说话啊，宝宝，这一个人的脾气啊，这你得能收得住，以后才能干大事儿。 我问你，我不在家完成了先生留的作业，你怎么办？ 哎，到时候到带你出去玩，行吗？而且。乖，你想，你看看你是不是怕你爸打你啊？ 啪啪，对，对你瞪眼，你就跟猫见了老鼠，不是老鼠见了猫似的，对吧？ 对啊。 哎，那等你好好学了，你这回好好跟家完成先生留的作业，到时候一定让他，哎，妈也跟你说到你爸爸面前，跟他跟你说说好话，说你这孩子以后啊一定有出息，让你爸以后别再骂你了，行吧？ 行吧，行吧，那我在家学习。掐了哥呀， 我说是哥，是他是兄弟。 你看这个，你看这人呀，这人都是一样的。哎呀，你看咱们啊，好像是不好好学习。 我看这个张公子他也不想好好学习。 没有人爱学习嘛，你看，所以咱们不求上进也是合理的，是不是？ 也是正常的。 对，你 也是应该的。 应该的。 除了挣不着银子。 应该的。你哥跟你说话，你俩眼看那边想什么呢？ 我这不是看看他们家家大业大，有什么能偷的吗？咱们不是惦记着去顺点东西吗？ 你看他就一个人在家哈，这是明明白白的让咱偷，是吧？ 他要是这样一个人在家，咱们要是再不偷他的话， 对不起祖师爷了， 怎么办呀？偷他， 对，偷他。哎呀，不过话说了回来了，我有点害怕。 你怎么了？ 咱们原来呀都是咱们跟着大哥呀，人家吃肉咱们喝汤。 这回咋这么着？这回咋他们吃肉咱们啃骨头？ 还是咱这回连吃肉的都没有，咱们自己组织策划行动。这 咱们一块自己组织喝汤？ 不是喝，你怎么能什么时候能吃肉啊？我们老喝汤啊，不要喝汤了。 那不喝汤咱们喝什么？ 这回我就怕这个。咱被发现了怎么办啊？最近这个夜里头整条街都有捕快的，有巡逻的，那怎么办呢？哎呀， 我跟你说呀，你这个人啊就是没有脑子。 我怎么没有脑子？ 你不会不让人发现了吗？ 你要说能不让发现，怎么 就不发现？首先我告诉你，不能大中午偷。 多新鲜呀！ 俗话说得好，叫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 我知道这个道理，我就说你他在家里待着，咱怎么偷？说这个问题， 他在家里待着，咱们进去不能叫偷，那叫抢。 那还是的， 咱们能过去抢吗？ 孩子，我就问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告诉你个办法。哎，我怎么改了山东话了？ 你怎么办？ 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公子啊，你看这个意思，这个孩子不想好好学习。对吧？ 所以呢？ 所以他可就在家里待不住，他没准他就会去出去玩儿。他一出去玩，家里不就没人了吗？咱们两个就进去了，捡着个值钱的东西，拿着个一百样、二百样的。 沉死你！沉拿一样两样就可以了。 咱们不就走了吗？ 有道理。 咱们得在这观察，你懂什么叫观察吗？ 就是看着。 对，观察。 看着 官场， 看着 官场， 咱这反正就是现在不能动，待会儿再行动，是这个意思吧？ 是， 明白了，待会儿行动。 哟，看这情形。一边是第一次独守家门，另外一边则是第一次上门偷窃，也不知道接下来这一正一邪的较量会有什么样的分晓呢？ 我说， 我家子哥，你别小点声，咱们家在这，在人家后院，你小点声，我在里边听见了。 你们家在人家后院啊？咱们在人家后院的门外呢。还没进后院， 那你也不能嚷嚷。 哎，我哥 的枪就听见了。 对，比咱们小点声。那咱们两个得进去啊。 进去，这可不容易。 进去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不会爬墙。 你看这个问题，你这话说的，你不会爬墙，说的就跟哪会似的。 你要不会，那怎么办？这么着得来，我有个办法。 咱们撬锁。 我看过人家撬锁。 哦，看过那不行，你不会呀？你看人家那看着容易， 咱们射射。 咱们试试 试试 试试 啊！ 我看看这个，行，咱们这个，你看我有个小铁丝，你看看从这锁里边，不行， 我说 你照，你看你那个拿那火照着点儿， 我这我给你照着， 你那火力大点，那个锁可都有烫的，你等一会儿。这个不行， 你先拖远点，你先等会儿，我烧你眉毛了。 你哎呦，我说都那么烫呢，你这怎么办呢？一会儿这 哎呀，这怎么费这费劲啊？这不行，敲门吧。 敲门？ 不是 什么？ 哎呀， 敲门。哎， 咱把这锁给砸开了不就完了吗？ 哦、对， 反正也没人。 那倒也是啊，反正这么半天要有人，他早就出来了。 对，走，敲门。 我拿这个石头，啊，我，你这，我劲儿比你大，你拿手，你扶着那个锁，我，你把那个门，我这一砸锁就开了。 你先等会儿。 嗯。 我把着这个锁，你拿石头砸这个锁。 你把那个门选错了，把住了那个。 把住这个门啊！ 门这个锁不就固定住了吗？ 走，赶紧的！ 哎，你看这一下砸的可准了，一二，嚓！咱这是啊，砸的可准了。 我让你砸不出我。 哎呀，可准了。今天呢，咱不弄开这个门，咱就不罢休啊！强子哥，这你上。你给撞开， 我就给他撞开， 你撞开， 哎呦，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嗯， 这是我听我们家后院有动静，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我这在我们家门口，这怎么就突然间？是靠着门休息来着吧？ 不是， 然后突然门一开，摔着了，你看，这手都摔青了。哎呦，对不起，我是听见有声，我说我过来看看，我不应该这么贸然的拉门。 我说哥，赶紧跑啊！ 什么？跑？不是我拉着你。哥跑 什么？跑什么？ 跑啊！ 你傻呀？ 嗯， 你跑不就说明你就是贼吗？他都说了，是不是在门口？ 你不跑被抓了，你 根本也跑不了啊！你瞧我的， 怎么办呢？ 这个张公子是吧？ 你们二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张公子，你这个人可太不地道了 啊！ 我们这正在敲门呢，你怎么不说一声就开门啊？让我摔了一个狗吃屎！ 我真的不好意思，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我跟你说啊， 嗯。 我们两个是 干什么的？ 找人的。 哎，对，咱们是找人的。 找人的， 就让你给弄上了，是不是？这哥，是不是这么回事？ 可不是。哎呦，我这心脏啊，都摔 了 呀！哎呀， 弄上了。你看这个手，你看这手都摔紫了，是紫了。你是个上学的学生啊？啊，对，我还在上学。 我要找你们先生，把你给告了。 别的，对，你哪能这样啊？哪能上找他们先生去啊？找他爸爸，寻个道理。哪有这样的孩子呀？来找人了，不分青红皂白就开门摔我大哥子，手都摔青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可不是嘛。 哎呦，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本来我安心读书来着，然后我想让我爸对我能刮目相看，结果听后院有点吵，我就过来看看。我也太莽撞了，我直接就拉门了。我应该在里边问一句，外面何人几户，这多好啊！我也没问，结果哎呀。我真的对不起，那您这样，您先进来，我这有点那个上好的这220，那个您先给喷上，有那个云南白药，您先给敷上，然后等我爸爸回来，那个，看怎么赔您钱嘛，实在对不起。 嗨，都是没经验呐，偷东西的把自己伤了。而被偷的呢，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然而这场较量终究还是会迎来一个结果呀。 哥，二位，我不知道咱们谁大谁小，叫你们哥哥吧。啊，二位哥哥，咦，叫你哥，叫你呢？ 叫我呢？ 人家得叫咱哥哥。 是兄弟，怎么着？ 我那个。 你们吃完晚饭了啊，你们早点休息，好好养伤，今天也受惊了，好好压压惊。我先回书房学习了啊。 好嘞。哎呀，我说四儿，小四儿， 莫这强子，你哥哥你这急到这样摔大麻盘，我扶着你怎么还出来呀、啊、 再看看去 啊。啊看，哎，好像大师没在屋，书房里也没有他。 书房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 那他出门了。 嗯， 咱们呢？咱们行动吧。 走。 哎呀，查一看看。哎，咱看这一圈啊，就这个书房最豪华。 肯定的， 这里边肯定最好的东西都藏在他看书这屋里。那怎么说来着，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说他那个屋就是搁着书，你肯定有黄金，是不是这意思？ 是这么解释， 就是这么解释。你看门都没锁着， 那咱们进去 进去看看看看。 哎呀，这房子还真豪华啊。 你看看这里边肯定有好东西啊。看看有什么哥给你，哥你快看呀、啊、哥你别你这马上 我这不看着呢吗， 找着钱了，你别犯困，这找钱呢，有钱怎么还犯困呢。 哎，我说，哎，这是什么？ 没有钱 这 什么， 这怎么有张纸啊？ 论书道义有道。 哎，什么意思啊？ 这成戏了吧？ 这简直就是对咱们无情的挑衅！ 一分钱不留下，留这么张纸，这不就骂咱们了？ 骂咱们是笨蛋！ 啊，你，哎，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喊起来了呀？ 我告诉你，你这个姓张的人，可他，你写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论述道义有道？ 啊， 怎么了？告诉你，我们两个人就是上你这偷东西的、 啊， 偷不着东西，你给我弄这么一个，讽刺我们太笨是怎么着？告诉你，今天把钱交出来还则罢了，倘若不交钱，我告诉你，你现在 你 要你脑袋， 对，抓你脑袋。不是那俩哥哥，这，我跟您说实话，这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呀，是看着是还行，但是啊，我爸妈都给带走了，当时啊，就是怕他们出去玩，我不好好学习，我也出去玩去，我妈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没留下财物。留下财物，我能跟屋里好好看书吗？我早出去玩去了，对不对啊？不可能，不可能，胡说八道，还写这么个道义有道，哥还给撕了撕了他。撕了，那个什么道义有道，你把那个破纸给我撕了！ 我撕了！ 哎，你这个没有啊？我这一天，我平时都不这么认真复习的，我好不容易看会书，我写回作业，你还给我撕了！走，你们俩人，走，咱我也不怕给你们弄伤了，我不怕你告诉我爸爸，不怕你告诉老师，走，咱讲清楚讲明白，找老师去，找了，快走！你别，你松开手，你松，你拽我干什么？你拽我干什么？ 什么情况？ 快走！ 嚯，哎，这，你 妈， 你们俩谁呀、啊？ 妈， 儿子。 妈， 妈没在家，你找俩小伙伴来玩啊？ 没有，他们俩是贼，开始还假装说我把他们手弄伤了，然后趁着半夜翻到我书房里边偷找钱，找不着钱，还把我作业撕了，还我告诉他们说你把钱都拿走了，他们还不信。我拉着他们找老师去， 居然敢欺负我儿子，看我不打死你们俩！我打！ 哎，别救命了！ 救 命，哥哥快跑啊！哥， 你 救命！人家动手了， 跑啊！赶紧跑！ 赶紧把咱家那几把笤帚拿出来！ 哎呀， 看我把他们打死！ 你看这笤帚，这有铁锹，哎，这簸箕，哎，这菜刀，哎呀，您赶紧逮他们！ 哎，扔，把那菜刀扔去！ 对，我得赶紧啊！我回屋啊，接着补我那作业去。他们两个人呢，我那作业给我撕了啊！ 哎呀，